接下来我们应该，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了，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或者还不完全清晰，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个大赛来临之前，我们还需要了解哪些内容呢？那么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机会也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也就是我们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去学习，我们还有时间去了解，我们还有时间去积累。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啊，比如说这个冬奥会，那么我们有七个大项，那么七个大项，也就是说大项，那么它每一个大项它的发展历程啊，这个项目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它是因为什么，又通过什么演变的过程，也说这个历程我们应该了解。一共就七个，我一个月我了解一个大项，那么到开幕之前怎么样，我也了解的差不多了。所以说项目的起源啊，我们先了解，然后这个项目的设置，那么七个大项，也就是说那么这个七个大项它又分了几个分项啊，分项又包含多少个小项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具体比赛的时间，那么你是对某一个项目那么热衷，甚至你对某一个项目你可能在这个之前你都观看了若干场比赛，那么你的家人或者朋友都有过这个项目的这个平时的训练或者是比赛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所以你要了解它啊，了解什么，这个项目在哪儿比，什么时间比，然后包括预赛包括决赛，所以说比赛时间和比赛场馆都是我们需要知晓的。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2008年，作为北京奥运会铁人三项赛场的13陵水库，再一次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焦点。或许一些年轻人并不知道，这座新中国成立初期兴建的中型水库，几乎全部是通过义务劳动的方式建设完成的。它创造了工程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1958年1月21日，京北昌平温榆河支流上，隆隆的开山炮声中，一项注定会载入新中国史册的工程正式破土动工。